靠谁没有遐想，是一般的落下，走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幻想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生情一缕，影一对二人一双，哪怕热炽爱一场。渐夕推和唱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 雪水唱一支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，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，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，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 为了什么才离开，又为什么而归来，故乡是永远的的胸怀。 人走几个路，翻过几个错，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， 要恨几个人伤过